生。11月17日，世界学生日。北京青年广播 FM98.2 兆赫 AM927 千赫特别策划世界学生日主题大型直播，我们邀您共度这个莘莘学子的美好节日。全天多档节目聚焦校园生活，全屏可视化直播立体展现当代学子的理想和担当。11月17日，一个全世界所有学生的节日，让我们一起相聚 FM98.2 兆赫北京青年广播，聆听年轻的声音，释放青春的激情。一个全媒体的可视电台，982活力调频正在直播。 活力榜即将开车，请您系好安全带，避免在行车途中被甩出车外，同时打开手机尽情摇摆，充分躁动。感谢您的光临，行车即将开始。好，现在是北京时间下午的5:07，各位朋友们大家下午好，您正在收听和收看到的是来自于北京青年广播 FM98.2 AM927 活力调频正在为大家直播的982活力榜。各位下午好，我是论论。 大家下午好，我是赵爽。 今天呢来到了周五啊，我们活力榜的榜单啊又要为大家送出这个新的一期啊，我们为大家盘点的一个非常非常有意思的这个电影的榜单啊。 嗯， 电影榜单怎么来的呢？因为其实大家都知道这几天有一个应该说是时政的热点，但同时也扩散成了一个社会的热点，就是美国总统特朗普对中国进行了第一次啊，他就是总统以来的第一次的国事访问。 嗯， 应该说呢，特朗普啊，在他竞选的初期一直到现在执政差不多满一年的时间啊，跟美国的历任总统都不太一样啊，有很多的故事，大家对他呢也都非常感兴趣。其实不管是他这个施政的主要的方向，还是他在生活当中，包括他跟他夫人的故事啊，他女儿的故事啊，等等等等啊，哎，都成为大家哎这个平常比较喜欢去谈论的话题。 对， 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也是啊，就着这个特朗普总统访华的这个这段时期呢，为大家来盘点一下代表美国文化或者说美国精神有哪些比较重要的电影作品哈。 嗯，或者说其实在中国人哈，或者说在其他的国家的这个民众心中，就是美国文化是一种什么样的这个文化哈。 嗯， 因为很多人还是从一些影视作品当中了解到美国的，就是说毕竟去美国去旅游的人还是少数哈。 嗯， 所以呢大部分的人都是通过美国的电影啊，包括美剧啊，然后了解就是美国人在生活当中啊，或者说在这个人和人之间的交往的过程当中啊，他们的一些就是沟通的方式。 嗯， 那今天我们盘点这几部剧呢，其实是可能也是咱们中国人心目当中哈，就是认为的比较代表美国的这样的一些文化的电影哈。 嗯，就是美国他这个塑造出的英雄是什么样子，包括他平常的人们的生活是什么样子。嗯，包括过去美国的社会当中啊，人们的生活的状态哈，有哪些故事。嗯，可以说在我们今天为大家盘点的这个电影榜单当中啊，是反映的相对会比较全面的。 嗯， 那今天呢我们为大家带来的今天我们的第一部的作品同样是排在我们榜单第五 位的所反映美国文化的作品呢，就是美国队长。 哎， 美国队长呢，其实上这部电影作品应该说是代表了美国的电影产业，或者说美国的娱乐产业啊，现在非常重要的一大类的影片，这就是所谓的超级英雄影片哈。 对， 这也是好莱坞其实应该是从很早之前就开始了，包括在全世界范围来说哈，也是第一批啊，有一个非常成规模成系列的电影作品，一系列电影作品来反映这个所谓的超级英雄的文化是怎么样的。 嗯， 美国队长呢就是当中啊非常有代表性的一个人物。 对，其实我也想过说美国人为什么这么喜欢超级英雄啊，就是有人做过类比，就是说美国人跟中国人在个性上面的一些区别。 嗯， 比如说中国人啊，有人夸你说哎你长得好帅啊，一般中国人可能会说哎哪里哪里哪里，就是可能是这样的嘛。 没错， 但是如果美国人啊夸说哎你长得好帅好帅啊，他说 so great， 然后 yeah, so great. 哎 wonderful， 就他可能会用一些很就是一下子很开心的那样词汇来形容你对他的这种赞美。 嗯， 所以我觉得像美国的超级英雄影片吧，不能说是自恋的影片，但是至少说从一部分代表了美国人这种从心底产生的这种自信，就是说我一个人可以拯救世界。你看中国的电影一般都是一群人，或者说即使最后这个人成功了也是一个团队，然后一起做了一些什么样的事情，然后最后呢他还要让一让这个功劳哈。哎，美国人不是，我就是超级英雄怎么了，就有这种感觉哈。所以他有一个我觉得美国人的那种性格在里面。 嗯，这是东西方文化哈，它本身就会有一些差异，包括其实在我们平常的生活或者是工作当中啊，我们也可以这个看得出来，如果有朋友有在美国去待过的经历，不管留学也好工作也好啊，其实可以很明显的感受到在这个对于个人哈的这个态度方面，这个中美之间或者说东方和西方之间它有一个非常大的区别。 嗯， 那说起美国这队长这部影片呢，是应该说是现在已经成为系列电影了，成为大系列当中的一个小系列。 对， 所谓大系列就是美国队长啊、黑寡妇啊、绿巨人啊等等等等啊，是一个大系列的超级英雄，由这个漫威的动漫啊动漫作品改编的影片。美国队长呢是当中的一个小系列，讲述的是美国队长的故事，现在已经是出到了系列电影的第三部了。那么今天为大家介绍的这一部呢是系列电影中的第一部啊。 嗯， 拍摄和上映的时间呢是在2011年，也就是6年之前。我们为大家呢也是找到了一段美国队长的主题曲的视频啊。我们现在再回顾一下美国队长这部影片，相信大家看过啊都对这个美国队长的主题曲是有印象的。我们先通过视频一起来回顾一下这部电影。 刚听到的就是来自于《美国队长》当中的一段主题曲，我们听到的是现场的一个演奏版哈。其实看到这个现场演奏版的时候，我们也是其实可以看出来啊，因为我们都知道美国的这个电影产业或者说电影工业啊，现在在全世界还是相对比较领先的啊。其中一个很重要的标志就是它除了本身的电影作品之外，它还有一系列的衍生产品，都是非常受到欢迎的。比如说啊，这个《美国队长》啊，这部电影上映之后啊，这个票房很高啊，大家都很喜欢去看，所以呢也是办了一场这应该是专门的美国队长的一个这个音乐会哈，也是把他的主题曲通过另外一种这个交响乐的形式在舞台上全新演绎了出来。其实这样的例子还有很多啊，比如说这个迪士尼啊，包括环球影业啊，各种这个动画电影当中，哎，每出来一个动画电影，好像这个周边的比如说这个人偶啊，或者说手办呀、等等等等的玩具啊，都会大卖一下。 其实美国队长呢，他是在一个特殊的历史时期，然后是从这个漫画哈，然后后来被拍成了这个电影的，所以在那样一个时期呢，其实是美国从精神上面啊，特别需要一个这样的有点像精神英雄，然后这样的领袖式的这样的人物出现，所以呢在那样的一个历史条件下出现了这样的一个人物。并且呢我觉得就是这种超级英雄，典型的超级英雄影片哈，其实代表了美国精神的很重要的一个部分，就是可以靠他们的力量去就是拯救宇宙啊，就是这样的一种感觉。 对，就是以个人为核心啊。因为其实东西方文化哈，刚我们说其实不同点有很多，像赵爽刚刚讲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不同点就是对于个人的态度哈，好像这个东西方从传统来讲，哎，都是有着很大的区别的。打个比方，就比如说我们东方的文明啊，历来注重的是像刚刚赵爽讲的这个团队协作，然后每个人呢都要把这个自己的利益置于团队的利益之下。但是西方的文化呢，它倒不是说把个人利益就凌驾于团队利益之上了，但是在团队的一个团队当中会更凸显某一个或者两个他的领导人他的地位。其实这一点就从美国啊他非常盛行的一个运动上我们也可以看出来，就是橄榄球运动。 对， 因为我知道橄榄球在美国是四大联盟当中排名第一位的哈，包括整个的这个商业价值啊也是全世界最高的一个联盟。但是呢我们可以发现其实好像在东方的国家，就是中国呀，包括亚洲啊，就包括欧洲的很多国家，对于橄榄球这种运动啊，这个普及的并不是很好。就换句话来讲，这个运动只有在美国是最火的，其他国家好像都一般般。 对， 但是美国为什么会这么火呢？我当时就想了很久这个问题啊。其实我们可以看一下它橄榄球整个的这个队员的安排啊。它有一个非常重要的位置叫做四分卫，这个四分卫就是每一次进攻球全是从他手里边发起的。另外队员的这个任务呢其实就是为了掩护他或者说辅助他这个跑着去接球啊，或者说挡着对方的这个防守队员不让他干扰四分卫的碰球哈。大部分的队员都是角色都是这样，任务都是这样的，但只有四分卫可以是掌控整场比赛的进度和节奏是怎么样的，完全是凭他一人之力，另外全是他的辅助队员。 对， 但是这个运动放到如果说东方文化或者说世界其他一些地方来讲啊，可能大家就玩不太准，就是说你凭什么在队伍里面有这么一个明显比其他人要高很多的这么一个位置出现。 对，我觉得美国人乐此不疲的看这个赛事。 对对对， 我前段时间不是在美国吗，然后他有很多这个酒吧当中就放橄榄球，一天一天的放。 哎，对， 就是从早到晚，每次你去就是看到那个屏幕上都在放这个橄榄球，可能就像欧洲一些国家成天到晚都是足球是一样的道理，就是他们太喜欢这项运动了。而这项运动可能对于咱们中国人来说跟这个精神内核是有点差别的， 对对对， 所以就没那么喜欢。可能咱们喜欢排球， 排球 是吧，哎，不论是哪个位置都很重要， 都很重要，都一样，都能发挥一样的作用。 对对对，所以我觉得这个也是这个文化上面的一些不一样啊。 对，就包括这部美国队长啊，其实也是这样，包括一系列啊以美国队长为代表的这一系列超级英雄电影，为什么今天把美国队长列入榜单，其实也是代表了这一系列啊关于超级英雄的影片，都是说啊以这个一人之力别人都不行啦，世界马上要面临这个存亡生死存亡的关头了，哎，出现这么一个超级英雄，以 以他一人之力拯救世界，哎，好像这个西方人或者说美国人他的这个精神文化当中啊，对于这样的故事，他是感觉到哎，我接受起来，很好哈，非常感兴趣的，所以这也是其实美国的他一个特殊的文化跟世界其他地方一种文化的区别啊。通过刚我们说的这个橄榄球这样运动啊，包括美国队长这样超级英雄的影片哈啊，都是可以反映出来的。所以今天呢，也是把这部影片作为其实也是一个大系列的代表哈。 对。 排到我们榜单的第五位的。 那今天我们的下一部要说的电影呢，就是社交网络哈。其实提到这部电影呢，可能有一些朋友记忆不是特别深刻了，但提到 Facebook， 还是很多人，就咱们说脸书嘛，还是很多人都是特别特别清楚的哈。因为毕竟这样的一种社交方式，无论是对于外国人来说，还是对于中国人来说，都是怎么说呢？红极一时哈，一直到现在也都还是一个不可或缺的一种社交的方式。 对，社交媒体哈，它的这个鼻祖啊，鼻祖的一个产品或者鼻祖的一个网站就是 Facebook 啊。那么这部社交网络呢，其实也是相当于一个这个 Facebook 的创始人马克扎克伯格他一部个人传记一类的影片啊，也是讲述他如何从一个哈佛的普通的学生，然后一手创建了这个脸书啊 Facebook 这个网站，然后进而成为了世界上有史以来应该是最年轻的一位亿万富翁啊，这一系列的成就。那么我们也是为大家准备了一小段这个社交网络电影当中的片段哈，我们先一起来通过这个片段来为大家回顾一下，如果没看过的朋友带您这个大概的了解一下这部社交网络。 Hey Mark, Guardo, you and Erica split up. How did you know that? It's on your blog. Yeah, are you all right? I need you. I'm here for you. No, I need the algorithm you use to rank chess players. Are you okay? We're ranking girls. You mean other students? Yeah. You think this is such a good idea? I need the algorithm. All right. I need the algorithm. Give each girl a base rating of 1400. At any given time, girl A has a rating RA and girl B has a rating RB. When any two girls are matched up, there's an expectation of which will win based on their current rating, right? Yeah. And those expectations are expressed this way. Let's write it. 哎，一段简单的视频哈，可能对大家了解剧情不是特别的有帮助，但是其实从这段视频当中，我们一看得出来，这部影片它还是反映出了现代啊美国人所认为这种酷是怎么样的，就是这个整个啊这部影片的说话的节奏是非常快的，啪啦啪啦啪啦啪啦。如果这个现在正在学英语啊，准备去备考什么考试啊，想练一练听力，可以用这部影片来对自己做一个这个判定吧。如果这部影片无字幕能听下来的话，这个基本上英语听力是没有什么问题了。 其实我觉得社交网络哈，我看到这部影片的时候，总会想起中国的一部电影叫《中国合伙人》。 很像， 就是 很像。 对，但是其实从这两部影片的对比当中，我觉得还是可以看到一些差异。就是你会发现美国的类似这种青年叛逆的影片一直都是说属于那种套路呢，是这个人叛逆，然后他就是跟大家格格不入，然后他就跳出来自己做一些事情，后来他就成功了。一般都是这样的一个思路。但是中国的很多类似这种叛逆青年的这个影片的套路呢，是他开始没有很叛逆，他也想走正规的道路，但是这个时事啊，或者说这个事态啊，让他不得已，然后呢做出了一些选择。然而就在这个选择当中呢，他找到了自己的一条道路。我觉得这个还是有一种区别的，就是一个是我就这样，还有一个就是哎，我没有办法了，我只能这样了。就我觉得还是有一定的差别在里面的。比如中国合伙人这几个大神，最开始也没说我非得想创办一个学校啊或者怎么着的，他就是想去出国，然后想去留学，结果没出成，对吧？所以就这个最后创办了这个怎么说某英语培训学校啊，是吧？但是你看 Facebook， 我觉得里面就没有这样的一些就是他的这种情节的设定哈。 就是说我这个人就是这样啊， 我就这样， 对，不管你们说什么，我也不会说哎呀因为你们讲什么而怎么怎么样的。对，其实这部影片最开始啊影片的 最开始就是马克扎伯格刚开始创立 Facebook 的时候啊，其实这部影片也是跟他个人经历啊几乎是完全一样的。 嗯， 为什么叫这个人传记类影片啊，就是说跟他最开始的经历啊基本是没有进行什么太大的改动的。 嗯， 他最开始说为什么想做这样一个网站呢，其实原因很简单，就是跟他的大学女朋友分手了。 嗯， 而且是这个女孩吧，诶，人家把他给甩了，然后甩完之后他就觉得特别的不忿儿啊，就觉得我怎么能被甩呢，然后他就一气之下就想做一点什么东西啊。其实我们用现在的话来讲，有一点点的这个报复女孩或者说报复社会的这种想法哈。 嗯， 然后诶，但是他的方式跟别人不太一样，要不说人家为什么能在哈佛去上学呢，人家为什么最后能这个成为全世界最年轻的亿万富翁，你看人家发泄方式跟咱们一般人都可能是不太一样的。 嗯， 咱一般人碰到这种事儿可能诶找几个朋友出去一块儿喝喝酒啊，唱唱歌呀，大不了是这个在搞什么活动， 哎， 发泄一下。但是人家的发泄方式是什么呢？去一气之下写了一个网站，就编了一个小程序。这个程序呢，就是把哈佛这个学校当中啊每一个女孩都放到网上去为他们评分，然后让每一个男孩来为这些女孩打分，最后算一个平均值出来。就换句话来讲，就是把这个校内哈，这个我们小时候可能有一些朋友也会玩，男同学也会玩这种选女神的这种活动，给它放到一个公共界面上去选了。 嗯， 哎，当然这种现象我们是不提倡的，这个说实话是稍微有点这个侵犯别人的这个 隐私 哈。哎，但是呢他就是这么干了，而且在哈佛校内啊是掀起了轩然大波，男孩对这个东西是特别喜欢，然后女孩呢就对这个东西很反感，甚至还有很多的女孩找上门来跟他说你怎么能这么看呢，怎么怎么样怎么怎么样。但是他呢好像也没有太理会这些东西，他就因为自己写这么一个小程序的成功，他其实就一直在想，诶，这个模式我能不能把它更做得更加的丰富或者更加的成熟。 嗯， 然后呢这个一个创业的思路就在他的这个行动当中，这个行为当中慢慢的开始酝酿了，最终也是慢慢的不断的丰富完善的，最后创立了脸书这个网站哈，应该也是说全世界目前这么多社交网站社交媒体当中的一个鼻祖哈。 嗯， 就是由于他被女朋友甩这么一件小事儿，然后他我行我素去干了一件哎呀非常出人意料的这么一个，我们可以说是有带着一点情绪发泄这个倾向的啊，这种事情就从这种事情当中开始慢慢的酝酿出来了。 对， 其实这部影片的最后一个镜头我印象特别深，也非常有意思，就是当脸书已经大获成功，在全世界已经有几百万上千万用户的时候，自己也成为了一名年轻的出色的企业家的时候啊，他重新坐回了自己的办公室前，然后刷新自己的 Facebook 的也就是脸书的页面哈。 嗯， 给他当时被甩了他那个女孩啊，也就是他前女友发了一个好友的申请，他发现那个女孩也在用他所创办的这个网站，就给那个女孩发了一个好友，这个应该加好友通过的这个申请啊，然后一遍一遍的刷新刷新刷新，看他什么时候能通过。 嗯， 最后影片的这个最后一个镜头也是定格在这儿了，其实也是挺有意思的。 对，所以其实之前不是有人说嘛，说一个男孩报复一个女孩最好的方式就是让这个女孩觉得当年甩了他是一件错误的事儿啊， 这么傻。 对，所以其实这个影片啊，我觉得最难得的是它拍的不错。其实像咱们中国也有很多这样的创业故事，包括可能像咱们知道这个 QQ 啊什么的创始人哈，其实也都有一段这个退学然后去创办这些社交平台的一些经历哈。但是其实拍的比较成功的这样的一些影片好像还真是不多。 嗯， 所以你看像这个美国他把这样的一部影片呢拍出来了，而且呢这个在豆瓣上的评分能达到8.1分啊，这个已经是非常高了，这种个人传记片。 嗯， 所以我觉得已经是达到一个挺高的水平了。 嗯，没错哈。也是代表了哈我们所谓的这个美国啊它的一种文化是怎么样的，就是 青年人的文化， 青年人的文化。哎，就是我想这么做我就去做，并且如果哈你手头有足够的这个实力和技术的话，你会取得可能你自己都意想不到的成功哈。 对， 这也是这个我们所谓的这个现在全世界的很多的年轻人都喜欢去美国上学哈，也是为了其实学习，不只是学习那边的技术啊，包括这种文化方面，诶，也是一种汲取的非常好的方式啊。今天呢为大家盘点这个反映美国文化的几部影片，刚为大家说了两部啊，一部是美国队长，一部是社交网络。进一小段片花和广告之后我们马上回来。

不错的，叫《肖申克的救赎》。 这部呢也是在各种的榜单上哈、不管是国内的也好，国外的也好，各种评分的网站呀，各种媒体评选的榜单呀，都是常年哈、出现在影史当中比较靠前的位置的。讲的呢是一个其实相对来讲啊，内核非常非常庞杂的这么一个故事哈，虽然是讲了比较简单的一个相对从形式上看比较简单的，就是在监狱里边的一些故事，一直到越狱的一些故事，但是它其实反映出来的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包括人和整个相处的环境的这种关系啊，想说的东西其实非常多的，内核是很丰富的，所以为什么大家对它的评价一直这么高。今天呢我们也是为大家准备了一段这个《肖申克救赎》当中的片段，要不然一起来看一下，因为这么有名的一部影片，相信这个大部分的朋友，希望电影的朋友都应该是已经看过了。我们再来一起回顾一下这一部这个大家评价都非常非常好的《肖申克的救赎》。 Well, what? I see you two all the time. You thick as thieves, you are. He must have said something. Also, Warden. So what's saying there, Fuzzy Bridges?Feel like talking? Ah, guess not. Why should she be any different? It appealed to his meticulous nature. An ice age here, million years of mountain building there. Geology is the study of pressure and time. That's all it takes, really. Pressure and time. That and a big goddamn poster. Like I said,In prison, a man will do most anything to keep his mind occupied. Turns out, Andy's favorite hobby was toting his wall out into the exercise yard, a handful at a time. I guess after Tommy was killed, Andy decided he'd been here. 我们看到的就是来自于《肖申克的救赎》当中的，应该是一个片段的剪辑哈。从这个故事的主人公啊，也就是这个蒂姆·罗宾斯扮演的安迪入狱啊，一直到在狱中的一些跟其他人的怎么说一些交流哈，还有一些发生的故事，最终呢也是成为了在这个监狱当中啊非常有影响力、有威望的这么一个人。最后呢也是啊，由于自己的这个沉冤啊，迟迟不能得雪，最终是选择了一个越狱啊。整个的故事精神内核就像我们刚刚讲的一样，其实真的是挺复杂，他所想叙述的东西也是一个这个不是三言两语啊能够说明白的东西。但为什么我们今天把它排到这个榜单当中啊，把它当作是对美国文化的一个很好的诠释，就是因为他们的内核啊其实是相契合的。 所以你看啊，就是我觉得美国人拍影片也是挺有意思的，有的时候呢他们电影里面哈会反复出现，就是说把这个自由女神像给爆破了的这样的一些场面。我之前就在想，我说为什么，就因为它是一个地标性的建筑吗？后来我觉得其实美国人拍电影啊，很多都是对于自由和希望的一种重塑。所以我觉得他的很多影片当中都是先打破这种对于自由和希望的这种幻想，然后再重新建立，就每部影片都给他们重新建立这个自由，建立希望。其实肖申克的救赎就是一个比较经典的那种，就是美国人对于自由和对于这种正义啊，然后希望啊这样的一些幻想的影片哈。 没错哈，其实这种改变啊，或者刚刚我们说的这个打破这种所谓的自由和希望，然后再把它重塑的过程当中，本身就可以看作是对自我的一种救赎。其实美国在它整个的这个再往上一步啊，这种精神的层面啊，是非常看重这种每个人的这种救赎的，包括是日常的一些事情也好，包括是对整个的自己人生的一个走向也好啊，他们非常看重说啊，我自己之前做了一个什么事情，然后我再通过自己什么样的一个举动，把自己之前做的不好的事情或者说不成功的事情，把进行一个自我的救赎。那这部影片呢，《肖申克的救赎》，从这个名字当中就会看得出来，它是讲述的救赎的过程。不管是在监狱里待过很多年的，也就是这个应该这个摩根·弗里曼饰演的那个角色叫做老托马斯来讲，对于他来讲，这些新面孔的加入，像安迪这种非常新的有实力的这种人入狱哈，这个威望可能在他之上，这对于他来讲本身是一种改变。而他本身的内心也要对这种现象，对自己不断的老去，这种有一个接受啊，也是一个救赎的过程。那么对于刚入狱的这个安迪来说，接受这儿的一切，然后再想办法去对自己之前所做的那些东西，包括对自己之后的一些人生的道路做一些规划，也是能看作是对自己的一个救赎啊。其实这部影片真的是精神内核非常的庞杂，在这儿呢我们也不跟大家来过多的这个描述了。如果大家现在没有看过这部影片的话，建议大家都是可以去看一下哈。《肖申克的救赎》今天是排在我们榜单整个的第三位的。马上呢为大家带来就是今天排在我们榜单的第四位的作品，也是今天为大家推出的第二位的作品，是今天第四个为大家推出的作品这部影片呢也是被很多人看作是这个当代的美国电影最有代表性的一作，这就是《阿甘正传》。这部影片其实非常有意思啊，不只是塑造了阿甘这个非常经典的荧幕的形象，同时呢，其实也把它可以看作是美国近现代的一个编年史，因为呢，阿甘这个虚构的人物啊，也是经过了很多很多很多，在美国近现代，不管是外交也好，还是内政也好，非常有代表性的事件。通过阿甘这个人整个的生活的成长的轨迹也是可以把美国近现代整个的历史哈串起来，非常有意思。同时呢，也是很优秀的一部影片《阿甘正传》。我们还是先通过一小段的视频来回顾一下这部影片。 Took my heart. Rain, please tell me now, does that seem fair for her to steal my heart away when she don't care. I can't love another when my heart's somewhere far away. The only girl I care about is gone away, looking for a brand new start. But little does she know that when she left that day, along with her she took my heart. 非常有代表性的插曲啊，之后还被很多的这个影片，包括很多的这个广告哈、啊、 嗯， 都用过啊，当做这个主题曲。应该说《阿甘正传》这部影片呢，跟刚刚我们说这部《肖申克的救赎》一样啊，如果简单归类的话，可以归类成为一部励志的影片。 对， 就是阿甘呢，他也是一个不太正常的人啊，但是呢、 嗯、 也是像我们刚刚说的，有点那种我行我素的这种架势哈、啊、 嗯， 然后就自己啊想做什么事情自己就去做了，闹了很多的笑话，也跟这个整个社会上是格格不入的，但是最终、 嗯、 哎，通过自己不断的努力，经过了各种各样的事情，还最终呢也是有一个圆满的家庭，收获了一段圆满的爱情， 嗯 啊，可以说也是美国的这种文化的一个比较典型性的比较有典型性代表的这么一部影片哈。 嗯，其实他的这个形象呢是塑造的是有点这种颠覆正常世界的这种英雄形象哈、啊嗯、就是和传统观念是有一些背道而驰的，就是有很强烈的这种反传统的这种感觉哈。所以其实你看，我觉得在这个美国的影史当中，其实他也拍摄了很多的电影，然后会对这个主流的一些价值观呢，或者说对主流的一些文化进行质疑啊，或者说做一些改动哈。其实这个《阿甘正传》呢也是一部非常经典的作品，就是有很多的人也是觉得他也是美国精神文化的一种代表吧。 嗯，对，因为阿甘他本身上是一个低能儿啊、就是说这个智商跟正常人可能这个不太一样， 嗯， 但是呢他就是听了哎他喜欢的一个女孩的话，说让他一直跑就行了，让他一直开始跑、 嗯、 跑过了各种各样的这个历史的事件啊，跑过各种各样的场景啊，其实这个设定本身也是挺有意思的，所以、 嗯、 一个人的这个奔跑的历程呢，奔跑经历过的事情，把很多的这个历史事件和场景进行了一个还原，哎，也是挺有意思的。再有呢，其实我们都知道现在国内跑马拉松的人很多啊，因为跑步的朋友也很多、 嗯、 大家都把这个阿甘精神其实另外一个引申的意思或者解构的意思出来，就幻化成为一种跑步的精神， 嗯， 或者马拉松的精神，都不是这个，只要跑起来就不能停哈， 嗯， 啊，包括我们现在经常称呼一些比较能跑的人，都管他们叫什么中国阿甘、这阿甘、 嗯、 啊、那阿甘的啊，就是说这个他比较能跑啊，比较执着，对于什么事情都能够有这种这个一根筋的劲头哈、啊 嗯， 有这种比较明确的目标，然后就咬住不撒手，那这也是阿甘精神啊，他本身为大家所又解构出来另外一部分吧， 嗯，那今天我们榜单上的第一位啊，就真的是很多朋友认为的就是最能代表美国文化的一部影片了、 嗯、 就是美国往事、啊、 嗯，美国往事应该说是一部我首先印象特别深啊，是一部非常长的片子， 对， 好像4个小时我印象没有错的话，这个我当时我记得第一遍看的时候啊， 这个还说自己千万别看着看着走了或者看着看着停了、但是幸好啊，这部片子真的拍的挺不错的。我印象很深，我第一次看表的时候，就是我第一次看时间的时候，应该是离全片的结束还有五分钟啊、前面一直三个多小时都是可以说是完全无尿点的看下来了。是1984年的一部作品啊，里面也是云集了众多的这个老一辈的影星，包括罗伯特·德尼罗啊，包括这个詹姆斯·伍兹啊，包括伊丽莎白·麦格文啊，等等等等。我们今天呢，也是为大家准备了一段美国往事当中的片段，我们来一起的回顾一下这一部经典的作品。看我们视频的朋友可以看到，为大家选取的是美国往事当中非常经典的一个片段啊，是出现在这几个主人公小的时候啊，在这两个最开始是好兄弟，后来反目成仇的两个这个男性角色当中，一直牵连在他们当中的这个女性的角色，也就是 Deborah 这个角色啊，小时候他的一段独舞哈、当时有很多的这个他的小伙伴啊，他周围的几个男生朋友都在他跳舞的这个房子的各种的角落哈、通过各种各样的门缝啊、看他这个翩翩起舞。我记得我当时有一个朋友在影院当中看完这部影片，写了一句特别我觉得特别传神的话，就是看到这个小姑娘起舞的那一刻，好像整个影院都停止了呼吸。 真的就是也不能简单的用美来形容哈、就是那种感觉就真的是 味道， 岁月静好，就有那样的一种就是现在很流行的语句吧、去形容这样的一个场景啊。其实美国往事整个拍的就有点娓娓道来那种感觉，它跟教父啊类似这样的一些经典影片相比，它简直是太不能说慢吧，就是太絮叨了、就是慢慢的讲啊，这样一种感觉。 对，其实就是讲述了在美国街头啊最开始的几个这个好朋友，最后呢一起加入了黑帮，然后有一个人在这个整个啊这个争斗的过程当中被另外一个人这个可以说是坑了啊，害了、但是 直到很多年之后，几十年之后，他再回到这个地方的时候，故地重游，发现了当时发生的一切都是另外一个自己当年的伙伴的阴谋，最终是完成了这么一个复仇。 嗯， 可以说是也是美国非常有代表性的一部黑帮的影片。 嗯， 不只是在黑帮的这个壳下啊，或者在黑帮的这个外衣之下啊，我们说展现黑帮内的一些故事，其实更重要的还是通过整个这一系列，包括每个人他们从小到大一个生活和成长的轨迹，反映出了当时啊，在美国社会当中这一代人一个精神上的变迁。 嗯，就是说，或许这部影片哈，更多的反映的是对于时代背景下对于人性的一种思考吧。 嗯， 然后它也是把人的很多复杂的那些面都给表现出来了。 嗯， 所以这个是一个很有味道的影片，就是说，你看一次可能你咂摸不出来那个很多的味儿哈，但是你要。等看到第二次的时候哈，就是也许你就会有一些不同的感受。 对， 我觉得这是一个可以去仔细去琢磨的一部影片。 嗯，但是在看第二遍之前啊，包括如果现在有朋友没看过啊，听完今天我们节目想看第一遍的话，下面要提醒大家，这个看之前要做一些准备的。 嗯 啊，挑这个点上别挑得太晚，要不然会影响您晚上睡觉。 嗯， 包括这个去洗手间呀，最好都先去了，然后准备点吃的，要不然整个看完了可能 饿， 可能会有点饿啊。 午饭吃完该晚饭了， 对，因为这个整个片子的时间太长了，四个小时的时间，如果不是去电影院坐着的话，估计一气儿很难看完。 对， 所以呢，也是希望大家能够看这部影片的时候，能够多耐一些心吧。因为确实啊，如果看电影，我们都知道，如果中间断掉再看的话，可能这个情绪哈，前半段情绪跟后半段情绪想接上会比较难。 嗯， 最好是从头到尾一气儿看完，整个情绪会有一个完整的跟着影片，跟着这个片中人物走的一个过程哈。 嗯 啊，今天呢也是为大家盘点了五部啊有代表性的描写美国的关于美国文化的影片哈。这个也是非常感谢大家的收听和收看。接下来的一个节目呢是挑战新歌声，同样欢迎大家继续的来关注。我是论论， 我是赵爽，明天再会啦。 嗯，咱们明天的节目再见。 找着玩。